我们对于讲经的法师，无论在家出家的法师，应当常生信心、尊敬心，当作自己的老师来看待，才能够真正得到利益。 若不以者，我等则为欺狂如来。世尊，我从今日至未来际，若于菩萨成人，悭亲友家及诸利养，恼彼身心，令其逼迫，我等则为欺狂如来。 这一段文亦是现代人时常犯的毛病，见到亲友供养法师，心里面就难过，认为他们对法师供养太过分了，于是起心障碍，令收供养的人生烦恼，法师亦生烦恼。特别是不信佛的亲友，他们看你迷了，赚钱不容易，轻易就被别人骗了。 现在佛教确有欺骗人的，很多打着佛教招牌到处招摇撞骗，我们已有能力辨别正法与邪法，众生无智慧，总是听骗不听劝，认假不认真。因为凡是假的，亦有声势浩大，场面好热闹。 反而一些真的佛法，道场冷冷清清。这些是因为不求名闻利养，不愿多生事。 观法如化，三昧常寂。 这些是末法时期的现象，我们都应当知道。有人供养弘扬正法的大德，我们应当生欢喜心。需要知道接受供养相当不容易。佛在本经具体的说明，弘经的大德接受供养的过失无量无边，所以佛教导我们应当发无希望心修法布施。 弘法利生绝对不希求恭敬供养，不能够因为那个地方利养多就到那里去弘法，这个地方供养好少就不去，那就是大错特错的。 心不清净，自度的能力都没有，怎样度他呢？凡是有这种心理，无论在什么地方讲经说法，实在都是自欺欺人，欺狂佛菩萨。 世尊，我从今日至未来际，若于菩萨成人，以一粗言令其不悦，我等则为欺狂如来。 粗言是粗恶难听的言辞，令人听了不舒服。用这种态度，这种言语，令修学大成的人听了心里面难过，亦是过失。 世尊，我从今日至未来际，若于菩萨成人，昼夜六时不勤礼事，我等则为欺狂如来。 昼夜六时是日夜不间断，恭敬诚实的心不会间断，不会退转。 礼是礼敬，事是奉事，亦即是为人服务。 世尊，我从今日至未来际，为欲护持此弘誓，故不惜生命。若不以者，我等则为欺狂如来。 从今日到未来际，我为了护持此誓愿，决定不退转，不变心，乃至于不惜生命，就算遭受到危害，亦不改变誓愿。 世尊，我从今日至未来际，若于声闻及辟之佛，以轻慢心，为于彼等不胜于我，我等则为欺狂如来。 这个是指修学大成的人往往轻慢小乘人。泰国、锡兰、印度的佛教都是小乘，修学大成的人见到小乘尊者，好容易生轻慢心，看不起他们。 他们亦有看不起大成人的，彼此都不能够尊敬，这是错误。 大小乘的修学果证差别实在很大，但是大乘人如果不能如法修学，